部衛生措施，包括使用消毒潔手液、洗手或者更換手套。另外，浴室、派對房間、夜店或夜總會、卡拉 OK 場所、麻雀天狗灑落處所和泳池需要繼續暫停營業。美國加州南部發生嚴重車禍，一架運動型多用途車和一架貨車相撞，最少13人死亡，多人受傷。事發在聖迭戈以東大約160公里的一條公路，官員說再有25人的運動型多用途車和一架滿載碎石的貨車相撞，有人被拋出車外，12人當場證實死亡，一人在送院之後證實不治，有傷者要由直升機送院，部分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醫院早前說運動型多用途車上有27人15人死亡。報道說涉事的運動型多用途車限載8人，目前不清楚為何事發時有超過20人在車上，亦都未知道車禍原因。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8，日元106.76，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4，人民幣6.473，英鎊對美元1.395，歐元對美元1.209，澳元對美元0.783，新西蘭元對美元0.729。日經平均指數報29,473點，升62點。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34.85美元，賣出1,736.03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到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今朝各區氣温較尋日低1-2度。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朝早天氣稍涼，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未來1-2日有幾陣雨，星期六潮濕有霧。依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75%，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宏照道近住上月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宏照道来回方向近住上月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启福道啦，去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一段咧就挤塞，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挤塞，龙尾就喺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咁再重复多次啊，宏照道近住上月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啦，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系启祥道啊，启祥道去翻九展方向咧就挤塞，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咧就挤塞，排翻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排到龙蓬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而家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较早前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桥面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一带都是比较挤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Tony，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成小事嘅，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翻嚟咯。 哇！你知唔知呢几个月我冇得听，晚晚都瞓唔着啊！ 迟啲你都肯定瞓唔着噶啦，有咁多城市嘅古仔你听。 我系大成小事印度篇嘅叶培，旧年六月一别之后，恍如隔世。由三月开始，每月第一个星期日，我又再继续同大家分享印度嘅大城小事，风雨都唔改噶啦。Namaste。 到底今年最佳嘅节目环节系边一个呢？好紧张，而家拆开大信封睇睇啦吓。得奖系吓系我嘅伟基城啊！多谢晒，多谢晒啊！ 一首音乐代表咗一个影坛城市，一听你就会知道。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你一听到呢一只主题音乐，就知道有我张伟基陪住你。 那些年，张伟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3月3日。男子接种疫苗两日后死亡，卫生防护中心重申未确立因果关系。 五个指定群组今日可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 民主派初选案仍有八人保释申请未处理，法庭今日再讯。 东盟外长促缅甸释放昂山素姬，停止使用致命武力。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啊，喺千禧年代咧，有萧乐文同大家主持嘅，欢迎你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收听收睇千禧年代呢个节目啊！各位早晨，接种疫苗咧，见到就喺上星期系开始啦，咁啊，寻晚就公布咗一个嘅个案，一个死亡个案嚟嘅，就系一个接种完科兴疫苗之后嘅人士咧系死亡。咁呢个个案咧就系一个63岁嘅人士啦，佢本身咧嘅健康嘅情况咧都有三高嘅，咁即系有高血压啦、高血脂啦同埋糖尿病。接种开始的第一日，即是上星期五就已经是接种了科兴疫苗。卫生署就说他在两日之后，即是星期日去到医院求医。当时就是说有一些的凌晨左右去到医院求医。当时就是清醒的。也都见到他说有呼吸困难。病人当时就说是有提过自己是曾经接种过疫苗的。咁啊，當時咧，醫院嘅醫生咧都初步診斷咧，佢係患上咗支氣管炎。咁啊，其後咧都係病情咧係惡化嘅，喺幾個鐘頭之內咧就係死亡嘅。咁啊，睇翻咧就。呢、这、一個嘅個案咧，尋日咧就係喺醫管局咧就公布事件啊嘛，記者都係追問啦，究竟呢一個嘅死亡事件同疫苗係咪有一啲直接關係咧？係咪同打咗疫苗有關係咧？咁咁啊，見到咧衛生署都話今次嘅事故咧係未確認到係咪同疫苗有關係噶。今日咧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咧都會今日咧係會開會再傾嘅。嗱呢一次嘅死亡嘅事故亦都係有一啲人都更加關心啦，究竟疫苗嗰個安全性係點樣咧？我哋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如果你对今次事件咧系有意见咧，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咧就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嘅，早晨。 早晨。 早晨，梁子超医生，点睇今次嗰个事件咧？而家卫生署就话暂时未能够确认个接种疫苗咧同今次死亡嘅事件系咪有关系啦？你自己初步睇个即系表面而家呢一啲咁嘅资料咧，你自己个睇法系点？ 嗱，雖然嗰個資料本身咧，就係、是、都係暫時係好零碎咧，係琴日嗰個記招都係啦。不過從佢公布出嚟嘅資料度咧，咁其實入邊嗰個譬如話個長期病患者咧，佢其實就係話係打完疫苗之後咧，佢就最得限到喺頭嗰即係話係接近48小時內咧，其實佢冇出現過即係話一啲嘅過敏啊或者副作用嘅反應嘅。咁佢嗰個情況咧，似乎都係話喺接近兩日之後咧，就係、是、突然之間惡化。咁呢啲情形咧，如果我哋睇翻呢個本身我哋嗰、那個呢啲滅活疫苗啊，就算新冠肺炎疫苗咧，佢係新都好啦，但個滅活技術咧，疫苗技術其實用咗係好幾十年噶啦。咁佢其實你睇翻佢入邊嗰啲嘅成分啦。即係話咧，其實佢主要嗰個藥性咧，都係一個局部嘅影響啦，變咗你針口會有痛啊，有啲腫啊，係可能有啲出血啦、 咁然後另一樣嘢咧，就係話嗰個佢本身會刺激我哋嗰個免疫系統。咁其除此之外咧，其實佢基本上冇其他藥性嘅。 嗯。 咁變咗咧，就除非係一啲好特殊嘅一啲嘅敏感或者一個免疫系統嘅反應咧，其實就唔應該會，譬如話構成佢今次咁嘅事件啦。而呢個譬如話個患者咧。其實佢就冇，即係話任何呢啲咁嘅特別嘅敏感反應。佢、可能個氣管速度，可能佢係支氣管炎，甚至乎或者係慢性肺阻啦。咁但係入面咧，就係話如果佢冇啲任何，譬如你風冷啊，有啲譬如話係口腫啊，或者有啲其他嘅一啲嘅其他一啲嘅敏感反應嘅跡象咧，佢、就算係咁咧，其實都唔似係一個即係話由疫苗引致嘅一啲嘅反應。同埋呢啲反應咧，一般啲嚴重急症反應咧，其實就唔會，即係話你係譬如30分鐘內咧，你就係話我哋全部即係九成到咧，譬如話你可能30分鐘內見到，有一部分咧，你可能咧係幾個鐘頭內嘅，咁你一日內入邊咧，可能去十幾鐘頭，嗰啲係會見到，但係咧就唔會去到譬如你兩日入邊咗冇嘢，突然之間咁惡化咧，咁就應該就同嗰個疫苗咧。就個即係話係有直接關係嗰個機率其實係相當低嘅。 嗯。 咁但係佢支氣管炎嚟講，一般咧，唔應該係急速惡化得咁緊要。尤其是如果佢喺一個適當嘅呼吸支援之下咧，佢可能係嗰個感染啊，或者有啲其他嘅一啲心臟啊、循環系統嘅其他嘅一啲嘅毛病咧。喺而家咧，我諗就究竟有冇令到佢呢個情況係急中惡化咧？而家我諗唔能夠完全排除啦，佢、一定要等佢進一步嗰個嘅化驗，然後先至譬如話比較知道佢嗰個實際上嗰個真正嘅死因嘅。咁呢個階段咧，我諗就係話，如果大家睇呢啲咁嘅個案咧，因為我哋全球即係話嗰個。唔同類型嘅新冠肺炎疫苗咧，其實就係廣泛咁喺唔同地方推廣啦。咁、你逐漸入面咧，其實可能而家都有接近，即係話2億人咧，其實打到唔同類型嘅疫苗喺唔同國家度。咁由於嗰啲老人啊同長期病患者咧，好多時候都係呢啲唔同嘅計劃嗰個優先群組嚟嘅。咁其實佢哋由於本身咧自己嗰個因為自然偶發性嘅。一啲嘅疾病死亡咧，嗰、那個頻率咧喺啲老人家同埋啲長期病患者咧都係高嘅。咁其實喺唔同嘅地方咧，係不時都會有呢啲咁嘅，譬如打完疫苗咧，係一個比較短嘅時間之內入邊咧過身嘅突然，譬如話係過身嘅病例啦。但係直至目前為止咧，係冇一宗咧係能夠同嗰個疫苗直接扯上到關係咧，所以變咗大家就係話。即係話都喺呢個階段入面咧，都唔需要即係話過分去憂心，因為最主要都係話咧，係長者又好，長期病患者都好咧，最主要就係話咧，你嗰個健康狀態或者呢啲長期呢啲病患咧，能喺個穩定狀態咧，咁基本上打個疫苗咧係安全，同埋因為個長者同長期病患者咧感染咗新冠肺炎咧。佢嗰個死亡率係極高嘅，好似我哋本身喺即係話第三波嗰時候咧，我哋喺啲院舍嗰啲長者咧感染完咧，其實入邊咧佢個死亡率去到超過三成幾，咁變咗喺咁嘅情形咧，其實入邊咧佢哋仍然咧係有長期病患又好，或者係即係話啲年紀大都好啦，都係話佢都係有個優先嘅係需要打，只不過咧就係話如果你對個病情嗰個係有憂心嘅。就一定可能同個譬如自己嘅私人醫生啦、私家醫生，即係或者自己嘅家庭醫生，咁你就係話即係同佢問問，即係話睇睇即係自己嘅情況。咁一般嚟講咧，只要個病情控制得穩定咧，嗰、那個疫苗係仍然安全。 我聽落係咪頭先你講話，即係支氣管炎都唔屬於一般譬如科興呢一類滅活疫苗所引起嘅副作用啊，或者敏感情況，同埋呢個病人咧而家就話有啲嘅即係疾病嘅背景啦，譬如講緊高血壓啊、血脂高啊、糖尿病呢啲。如果有呢啲同樣有呢啲病嘅人士，其實而家應唔應該去打咧？ 其實就話因為我哋嘅長期病患咧，其實最多都係呢啲嘅三高啊，嗰啲唔同嘅心臟、心嘅循環系統嗰啲，嗰啲咧都係一啲高危嘅一啲嘅組別，即係話係染咗，譬如話新冠肺炎。 所以其實佢哋有嗰個疫苗嗰、那個打疫苗嘅需要嘅。咁、 嗯、 你話係嗰個病情咧，最主要就睇自己嘅身體狀況。如果係一個穩定嘅狀態入面咧，咁其實佢係適宜打嘅。咁、 嗯、 最主要就係話咧，就係、是、話有任何嘅一啲嘅，譬如呢啲病嗰啲老人家，如果係擔心嘅，就同自己嘅嘢，譬如話睇開嘅醫生就話商量一下，睇睇自己嘅情況。咁係就係有需要嗰陣時候咧，你就係啊喺佢嗰度，如果佢有疫苗提供嘅，咁你咪可以諮詢完佢，咁你繼續咁可以繼續去打咯。 嗯，頭先有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支氣管炎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嘅副作用係打呢一個滅活疫苗係會出現嘅？呢、這個算唔算 是？其實嗱，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做啲譬如嚴重嘅急性嘅即係個敏感反應咧，好多時候佢係由於入邊咧係刺激咗個一個免疫系統咧一個敏感嗰啲嘅，譬如話一啲嘅抗體啦，同埋令到佢哋入邊咧係有一個氣，譬如話我哋有啲係水腫啊。嗰啲個上呼吸道嘅，譬如話個咽喉啊、嘴啊、腫啊，跟住嗰啲地方咧，令到佢入邊咧有啲氣管嗰度有啲水腫係收窄，令到佢嗰個呼吸困難。但一般嚟講咧，佢嗰啲啲咁嘅發生咧，就係話佢好多時喺嗰、那個譬如九成度咧，佢就佢都喺嗰個六十分鐘內，喺間中有啲遲咧，可能都係話有啲類似嘅反應咧，多數都係幾分鐘嘅，即係幾個鐘頭都係幾個鐘頭到啦。咁就係話，就算有啲遲嗰啲，譬如話你有少部分啲遲嘅，但係就唔會話係隔咗咁耐。咁同埋佢隔咗咁耐之後咧，佢都冇一個即係話係其他啲嘅敏感反應嘅，佢純粹係一個譬如話你個呼吸嗰個係譬如話係困難啦。咁其實呢個好多唔同嘅原因都會引致，而事實上咧有陣時有啲嘅心臟啊或者其他嘅循環系統嘅問題都會令到有啲病人咧係會有呼吸困難嘅。咁就變咗佢真係話係點解個情況會急速惡化咧？其實喺而家嚟講咧，我諗佢都要有一個進一步嘅譬如化驗咧，先能夠確切到個死因嘅。咁但由於咧，佢本身嗰個疫苗入面咧，佢嗰個實際上個藥性係有一個局限喺譬如話局部啦，同埋對一個免疫系統嘅刺激，佢一般嚟講咧就唔會話係誘發到譬如話又好似其他啲。譬如話你係會影響嗰個心跳啊， okay, 影響到嗰啲其他嘅藥物啦。 最後我想問一下啦，就係而家就話今日啦，新冠疫苗嘅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會開會啦，即係再睇下呢個個案點啦。咁但係嗱，其實疫苗咧而家就算發生呢個個案，都會繼續打住落去先噶嘛。你自己覺得去到咩情況之下？因為而家啲討論就話係咪有需要要叫停啊？去到咩情況之下先至要叫停？係咪唔再打啦？咁你覺得？看完這個個案之後或者去到什麼情況之下是需要叫停這隻科興疫苗的呢？有沒有需要去到這樣呢？或者 我想就說其實裡面真的說需要叫停的機會呢，除非我們香港有些很特殊很特殊的發現而已。如果你看回全球各地的經驗來說，我們現在用的疫苗呢其實全部都可能是過千萬人就是說用過的，那你變了呢，你就係話，即係話我哋香港喺呢個情形出現一啲好特殊嘅情況咧，機會率其實本身就係一個極低嘅。 Okay, 咁除非我哋有啲新嘅證據係其他地方係未見到嘅，有啲我哋譬如話係唔能夠確立一啲嘅副作用，即係話其他地方未確立嘅咁嘅情況啦。但係呢個就係話要睇話真係我哋對呢啲嘅個案度咧有一個詳細嘅化驗同分析。然後能夠在科學上確立了這件事呢，然後我們先至譬如說有需要真的說要叫停咯。如果我們真的說有需要叫停呢，而這件事可能都是對那個就是說全世界很多地方裡面呢都是應該會有個參考作用的。 我和梁子超醫生談到這裡。梁子超醫生就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來的，講到就是現在有一個接種了科興疫苗之後的一個的死亡個案，但現在衛生署都說未知道是不是真的跟那個的接種疫苗是有關係的。再請多位的專家和我們一起談，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 崔俊明，咁想整體講下先，點睇今次呢一個嘅事故啊？同嗰個打疫苗嗰個有冇關係啊？你自己覺得？ 今次嘅事故都係一單啊，當然之前都仲有啲人有心悸啊，或者其他暈啊嗰啲，咁嗰啲就其實反而係 好多時喺令到有好多人打疫苗咧，都有呢啲暈啊，或者有啲緊張啊，都做心悸。嗱、 嗯， 今次死亡咧，即係第一個事件啦。咁但係暫時未知係未同疫苗有關嘅。咁嗱，呢個患者咧都有患上支氣管炎嚇，咁所以最緊要睇翻佢本身個病情係咪受控啦，因為佢其實做咗支氣管炎。又有糖尿啊，啊膽固醇高啊，咁呢啲都會導致有心臟嘅問題。咁、一般嚟講咧，其實有咁多病痛咧，一定要即係控制到，同埋真係穩定咗咧，先至好接種疫苗啦。 嗯，見到而家即係話嗰個人頭先都講到咧，有唔同嘅一啲疾病嘅記錄啦，即係三高、血壓、血脂，另外仲有糖尿病咁樣。其實呢啲對於打疫苗嚟講，係咪真係一個直接風險會增加咗？而如果佢有支氣管炎呢個風險，又會即係令到佢誘發其他副作用嗰個風險，又會大咗幾多嘅咧？ 嗱，要講翻去慢性病係控制咗啦，因為其實唔淨止係科興嘅，即係大部分疫苗都有講到咧。如果本身係有啲急性嘅慢性病，即係咩意思咧？即係未控制嗰啲慢性病。嗱，糖尿當然係一啲嚴重嘅病啦，即係高血壓啦、高脂血，因為同心臟啊或者其他重要嘅器官有關。咁另外就支氣管炎都係嘅，即係支氣管炎可能因為佢吸煙嗱，咁因為其實。喺國外咧都有講到咧，就係話本身有酗酒啊，或者有吸煙呢啲習慣咧，其實容易啲會出現啲副作用嘅。即係當然你打疫苗唔係打啲有害嘅病毒入身體咧，但係始終佢有呢啲咁多慢性病，加上佢自己本身有吸煙咧，其實對個氣管個損傷或者個損害係好大嘅。 咁會唔會你哋即係譬如你作為一個專家嘅角度，會唔會都唔建議啲人頭先譬如你講到話吸煙呢類習慣嘅人，或者有其他啲嘅長期病患史嘅人，就唔好打疫苗，會唔會有啲咁嘅建議咧？ 嗱，就我哋就唔會建議唔打嘅，因為呢啲都係高危人士嚟嘅嚇，尤其是佢都係一個六十幾歲、超過六十歲嘅人士，咁同埋有長期病患，這個正正就係啲高危嘅群組嚟嘅。咁其實打之前要留意啦，其實最緊要就係個病情去到邊啦。嗱，如果你個病情係未受控制嘅，譬如血糖啊，即係講翻譬如空腹嘅血糖值係大過 6.5% 啊，仲未受控制啊！嗱，呢啲都係一啲警示俾大家咧，即係因為其實長期病患咧，其實最緊要就係要穩定咗個病情啊去接種，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疫苗裏邊唔係話有啲咩害令到佢會有影響個身體嘅嘢，但係最緊要咧就係因為可能疫苗嗰啲常見副作用啊，或者一啲。可能已知的副作用會影響佢病情惡化 嘅。我哋留意翻見到近日有關於呢個新冠病毒接種計劃嘅預約系統入邊咧，入邊都有一啲嘅即係須知提醒翻大家嘅，即係譬如講到就話嚴重過敏史同埋一啲慢性疾病嘅人士，見到咧喺3月2號咧，我哋睇翻咧佢都有講到話，譬如患有慢性嘅疾病嘅人士咧或者係其他疾病而唔確定係咪適合接種疫苗嘅人咧，請唔好預約並且係諮詢你嘅家庭醫生。即係而家呢一個，因為之前嘅講法就話你可以諮詢你嘅主診醫生，但係而家嘅講法就話請你唔好預約啦。咁係咪都見到因為一啲慢性病嗰個嘅引發嗰個副作用或者危險程度係高咗？你自己同唔同意話直情如果係有一啲慢性疾病嘅話，就唔好預約啦？ 如果慢性疾病咧，就唔預約就好多人都冇得預約。其實最緊要個字眼咧，就係咪控制到嚇，係咪穩定咗？因為我未上去睇啦，咁希望睇下有關當局咧喺度寫清楚咩叫做慢性疾病。因為慢性疾病有啲真係食咗藥咧係穩定嘅，即係包括糖尿啊，或者高血壓啦、血脂呢啲。咁所以咧，其實最緊要就係未控制嘅慢性疾病啊，同埋未穩定嘅。咁呢啲病人咧就。一定要問翻個家庭醫生或者專科醫生睇咗咯，係咪自己？因為有時咧，佢哋睇醫生都唔知道自己係咪叫穩定嘅，啊，好難講嘅。即係有人提議，不如喺接種中心問一問佢啦，睇下佢係咪，你係咪穩定嘅？舉例啊，係咪糖尿病啊嘅病人？但佢唔知點答你嘅，即係佢可能自己都未知道自己係咪叫穩定。咁所以咧，其實如果真係未控制嗰啲，或者佢覆診嗰陣時咧，最好問一問自己嘅家庭醫生或者。專科醫生，喂，我係咪叫做穩定咗嘅慢性病咁咧，你問咗之後咧，你就知道自己可以去接種或者去呢個預約咯。 咁但係記住一樣嘢咧，就唔好停咗佢，因為咧其實疫苗咧就係正正係幫助翻呢班嘅高危群組。如果一個個案啊，同埋而家都未知係咪同疫苗有關啦， 嗯， 啊，咁一個個案就殺停咗咧，其實有好多好多高風險嘅人士咧仲危險，係啊。 但你覺得整體對於一啲打疫苗嘅人士嘅信心會唔會打擊咧？今次事件 啊，今次咧就睇翻你睇翻醫管局啊，政府咧咁夜都開記者招待會啦，其實都佢哋反應都好快， 嗯， 即係以往未試過嘅12:30開記者招待會，即係夜晚喎， 嗯， 啊，咁其實佢哋好著重呢樣嘢，同埋佢哋都知道市民係一聽到呢啲嘢咧就好緊張，同埋可能影響個信心。但我相信咧，而家政府回應咁快咧，其實市民就會個擔心冇咁大啦。同埋今日下午佢哋都會有專家委員會開會，咁希望盡快有個結果咯。 嗯，好啊，多謝你同阿崔俊明傾到呢度。崔俊明咧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同我哋講到啦。而家就一個嘅情報個案，就話一名嘅60多歲嘅人士啦，喺接種咗科興疫苗之後啦，上星期五隔咗兩日之後咧，就出現一啲嘅呼吸困難，喺醫院求醫咁。其後咧係出現死亡嘅，咁而家衛生署咧就話暫時未能夠確定咧係咪同接種疫苗有關係，咁稍後咧都會再有一啲專家咧去開會去研究噶啦。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D咧，一齊講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63岁男子上个星期五接种科兴嘅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星期日出现急性呼吸困难，自行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同日死亡。院方话，死者有糖尿病同慢性支气管炎等嘅长期病，抵达医院嘅时候清醒，但系有呼吸困难。認為表徵上同接種疫苗無關。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林文健多次重申未確立事件同接種疫苗的因果關係，又說疫苗經專家委員會評估，認為效益大過風險，不能夠隨便停頓接種計劃。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今日開會評估因果關係。卫生署话，如果专家委员会认为同接种疫苗有关，可以有不同跟进行动。如果认为疫苗有好大风险，会再转介专家委员会，再决定是否继续接种。5个优先组别的市民今朝9点起可以到政府疫苗接种专题网站预约接种复星 BioNTech 的伏必泰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预约期是今个月10号至到30号。有7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可以打伏必泰疫苗。负责营运的医管局话，每个中心会有4至6位。藥劑師和配藥員稀釋疫苗。港島東醫院聯網服務總監劉俊榮說，大部分接種後的不適都是由緊張引起，如果市民接種伏必泰疫苗之後出現持續氣促等的情況，就要送院。美國加州南部發生嚴重車禍，一架運動型多用途車和一架貨車相撞，最少13人死亡，多人受傷。事發在聖迭戈以東大約160公里的一條公路，官員說再有25人的運動型多用途車和一架滿載碎石的貨車相撞，有人被拋出車外，12人當場證實死亡，一人在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有伤者要由直升机送院，部分人在深切治疗部留医。医院早前说，运动型多用途车上有27人，15人死亡。报道说，涉事的运动型多用途车限载8人，目前不清楚为什么事发时有超过20人在车上，亦都未知道车祸原因。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7，日元106.77，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3，人民币6.473，

昨日咧都喺千禧年代咧同大家讲到有关于预算案一啲嘅措施啊，咁啊就喺创科方面啦，咁啊之前都预告过啦，嚟紧咧都有一啲嘅机会咧同唔同嘅政策局啦、局长咧讲下咧预算案一啲嘅措施啊。嗱，今日就想讲下咧关于环保嘅措施，见到今次预算案咧提到，好似话咧会嚟紧咧就会发表一个叫电动车普及化嘅路线图，咁啊包括咧有啲乜嘢咧就话2035年或者之前咧停止新登记嘅燃油私家车等等。亦都系讲到话会扩展电动车嘅充电网啦，同埋市场化等等。啊，电话旁边咧就有环境局局长黄锦星，早晨。 早晨啊，谢乐文。 早晨，黄锦星局长，讲下预算案一啲关于电动车嘅措施啊嘛，见到就话咧，系咪今个月啊就会发表电动车普及化嘅路线图？那个方向会系点咧？或者有啲咩诱因令到大家即系可以落实晒系用晒电动车嘅咧？ 嗱，喺财政预算案咧已经系率先公布咗啦。就定咗一个嘅目标，就话喺2035年或之前咧，就会停止新登记嘅即系传统嘅私家车。咁呢个就系一个嘅大嘅方向。其实咧，纵观全球咧，先进嘅经济体咧，都定咗类似嘅目标，喺2030年至2040年之间嘅。咁我哋香港睇翻我哋嘅状况咧，我觉得咧，2035年或以前系一个合适嘅嘅一个嘅目标啦。而且我哋嘅做法咧，是比外地呢某些程度是進取的，因為我們呢只是到時呢是容許路邊零排放的車的，就是純電動車或者是等同的一個的新能源車的。 我見有些國家剛才都講到是2030年，舉個例子好像說英國啊，說歐洲的國家好像挪威等等，他們定那個目標會更進取，為什麼香港不可以？ 但是譬如說你說英國2030年呢，它是到時呢仍然容許呢混能車的。但我哋咧就係即係2023年咧係講緊純電動車嘅，所以個咧大家要睇清楚嗰個細節喺度嚇。當然挪威咧係全球咧唯一一個佢哋行得最前嘅，所以我哋都會參考佢。但係咧有啲地方咧未必能夠係即係話直接去即係採用咁樣。但同時間咧我哋都知道啦，香港如果要電動車普及化，其實有兩個目的嘅，一個咧就係話支持我哋邁向2050年呢個碳中和。同時間咧，係改善空氣質素。咁當中有兩個關鍵嘅，一個就話夠唔夠多嘅車款啊、車種啊，合適價錢嘅係能夠供應俾香港。第二咧就係話，喺我哋自己住嘅地方、翻工地方，足唔足夠呢個充電嘅配套嗱、啊。所以而家睇到咧，香港喺前者咧其實唔錯嘅。近呢幾年間咧，供應嗰個品牌係多咗，中價嘅下價咧亦都係相對多。譬如話上年嘅數字，2020年嘅每8架新登記嘅私家車，已經有一部係呢個電動車嚟嘅啦。嗱，依個比例咧喺全亞洲嚟講，除咗內地部分城市咧，香港呢個比例咧係最高嘅。而後者咧，我哋知道咧，喺屋企充電咧，因為喺香港多大部分咧係住喺屋苑噶嘛，所以而家屋苑嘅停車場咧，能夠充電配套咧係最方便嘅。我哋政府咧其實有兩個嘅措施。在差不多10年前呢，已經在對新起的樓宇，被住宅樓宇為本的停車場呢，已經透過一個鼓勵措施，它起樓的時候、建造的時候、入伙的時候呢，它的停車場呢已經是有充電的基礎設施的了，這個呢是有一個一組的部署。而剛剛在上年底，我們呢環境局透過對上一年的財政預算案的支持呢，就已經是推出一個20億元的我哋叫做 EV 即电动车啦，充电嘅屋苑充电仪嘅计划，咁反正都系好正面嘅。我哋原本嘅计划咧就是3年内提升全香港第16000个相关嘅车位，但系到咗我哋呢个礼拜啦，收到嘅申请咧已经系超过200个嘅屋苑或者大厦，覆盖嘅呢个停车位咧系超过55000个嘅。 剛才講到話即係充電器嗰度咧，充電嘅配套嗰度咧，通常而家分類方面咧，一啲就係私家嘅地方，一啲就係公眾嘅地方。剛才私家嘅地方講到有啲計劃咧，就即係吸引咧，鼓勵多啲業主去裝嘅。不過我哋都見到有啲業主咧就話，可能好多嘅車主根本就唔係電動車嘅車主，咁佢哋法團有冇一啲誘因去撥款去自己喺嗰度自己私人地方裝嗰啲充電器咧？咁另一個啦，就係講緊啲公眾地方啦。我見到咧上年年尾嘅數字咧，都係3000几个係香港嘅充電器是可以提供的，但是講緊而家全港咧，今年一月咧話有18000几部啊嘛，咁其實嗰、那個即係追唔追得上咧？那個充電器同嗰個電動車嗰個數量兩邊，可唔可以講下？ 嗱， 其實大家要理解，如果香港要這方面普及化呢，應該在大家住的地方和這個上班的地方呢做充電呢是為本的，因為那個停車位的量是大，公共停車場的車位呢相對是少的，所以前者應該是個主角。所以為什麼我剛才說了，在新樓的時候有已經有既定的差不多十年歷史的一個這樣的鼓勵措施，新起的時候盡量就做到是我們英文叫 EV ready 了。舊的就是我們今次就正正是理解在物管在業主立法團對過去，如果要提升這些基礎設施要出錢要有搞的手續，今次這個 EV 屋苑充電儀的資助計劃正正是解決了這些問題，就是說政府是出可以是全部或者大部分的錢，是令到那些業主如果他們齊心的話就可以呢是很容易提升他整個停車場那個電動車充電的基礎設施。所以呢我看到很多屋苑他們都看到這個誘因呢就很快取得申請的，而申請入了剛才說了已經超過200個，我們理解呢很多屋苑透過兩電他第一步要驗身的，看屋苑那個電力那個狀況，有幾百個呢已經是通過了兩電那個驗身呢是準備入紙的，所以呢大家要留意呢這個正正是解決了屋苑的硬件同埋呢業主或者業委會等等過去一啲嘅喺方面嘅猶豫，應該大家善用呢一個資助計劃先到先得嘅。 而家有冇話啲屋苑有啲係可能個電力供應或者點樣係根本唔適合裝嗰啲車位啊？呢啲政府有冇可以幫到啊？ 正正呢個資助計劃就係話解決咗呢啲問題，單只係即係話如果佢嘅電力係即係基本上係可以嘅，我哋就幫佢即係話資助去拉線啊各樣嘅。如果佢萬一嗰個屋苑佢嘅電力配套有啲嘢提升嘅，我哋透過兩電嘅合作，透過我哋資助計劃，都可以係適當提升，令到佢哋屋苑停車場咧係解決咗呢個問題嘅。 另外我見到話即係電動車而家有啲嘅稅務優惠啦，但我見到局長都話可能會逐步會縮減喎，嚟緊嗰個概念係點啊？點解會咁嘅？ 我諗呢個概念咧，其實大家留意喺內地或者全世界咧，其實都係行呢個方向。那個就係善用公帑，如果嗰、那個車主佢如果選購或轉用電動車嘅嗰、那個整體佢嗰個購買或者佢嗰個營運個價錢，同一個傳統車係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差價。政府就透過呢啲稅務優惠或者係每年嗰個牌費咧嗰個差價咧，係令到佢嗰個差額咧係縮小。呢個就係善用公帑做到一個環保效應嘅效果，全球都係咁樣行噶啦。咁但係當如果嗰啲電動私家車越嚟越平靚正嘅時候， 係、okay. 嘛？咁變咗呢個差額咪可以相應縮小咯，所以我哋政府係要保持一個合適合比例嘅一個誘因，推動大家轉用電動車。 另外我見到預算都提到咧，有關於回收基金，咁啊，而家回收基金都係幫一啲嘅前線嘅回收業嘅人士啦，咁啊，而家就話咧會增撥10億，咁啊，亦都延長嘅申請期去到2027年，幫到回收界幾多咧？呢、這個可以 嗱，我哋預計咧大約有1000間呢一啲嘅回收嘅從業嘅公司咧，係可以受惠嘅，特別係多啲嘅中小企啊，會惠及咧可以數以千計嘅呢個綠色就業機會嘅。因為大家知道咧，喺全球包括內地咧，近呢幾年對呢個回收業啊，或者回收呢個行業咧，嗰、那個規管咧係有一個比較明顯嘅變化嘅。咁啊，令到即係好多做開回收嘅都有一個就要處理呢個咁樣嘅逆境啦，可以咁講。而我哋香港亦都係加大嘅一個力度咧，去支持呢啲相關嘅回收，配合我哋嚟緊講緊嘅垃圾收費。因為大家如果要收費嘅時候，都要係有一個適當嘅回收配套。所以咧，從呢個本地以至外地嘅狀況咧，我哋係加大對呢個回收嘅支持咧，一方面做到減少都市區壓力，而且咧點解咧製造綠色就業咧係可以應對而家我哋疫情期間啊需要多啲紅嘅工種，我哋都係透過呢啲方法咧去支持嘅。 但所謂支持嘅意思係咪即係而家譬如收某一啲嘅回收物料，譬如舉個例啦，紙咁樣，咁可能係蝕錢嘅，咁就會用一啲錢嘅方式去資助補貼佢哋，係咪主要都係呢個方式？ 我咁講咧，呢度有唔同嘅方法嘅，譬如話我哋對廢膠嚇，我哋而家政府咧就喺上年開始。透過我哋中央免費塑膠嘅收集嘅合約，去直接去聘請一啲嘅承辦商去做，呢個同回收基金咧係分開嘅。但我想講即係話近幾年咧，我哋係加大力度咧，係對減廢回收，因為呢個重要嘅，唔單止係減少我哋本地嘅呢個堆填嘅壓力，而且咧係減廢減碳。但同時間咧，我哋知道咧，喺回收行業咧有好多嘢要提升嘅，譬如話去買啲機器。 是要處理香港收到的廢膠，因為呢而家喺內地以全球呢唔可以直接將一啲廢膠呢係壓扁咗就出口㗎啦，要呢喺本地做一啲嘅拉粒拉絲清洗等等，先至可以變咗原材料呢去出口嘅。所以變咗呢啲購置嘅機器呢，就透過我哋回收基金係可以支持佢哋提升佢哋嗰個善用科技，亦都可以咧令到個效益啊效率咧係提升嘅。 嗯，不過我見到咧，即係譬如近年一啲嘅廢物回收量嘅數字嚟講咧，2010年咧就話回收率咧係52%，去到2019年咧跌到29%，即係好似都接近一半啦咁。呢、這個而家回收基金有冇啲咩目標，希望令到嗰個回收量啊可以增加翻嘅？ 但依個係多管齊下嘅，所以咧我哋都最近咧出咗我哋嘅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定咗一個即係更新嘅目標。因為大家睇到近呢幾年間全球呢方面回收業咧係一個大嘅逆轉嘅，但影響香港嘅回收嗰個表現咧，譬如我去日本去到其他地方，其實每個國家每個地方咧都係受到唔同程度嘅影響嘅。但所以向前看咧，我哋透過適當嘅政策啊，有啲係要立法嘅，譬如話最近我哋有個諮詢啊，就係話飲品膠樽容器嘅生產者責任計劃嚇，咁透過一啲譬如你而家係去回樽嘅，係可以攞翻一啲嘅現金嘅回贈等等唔同嘅措施。是能够是令到香港的减废回收更加向前行的。 嗯，好，同阿黄锦星局长倾到呢度啊，多谢你。 多谢萧立文。 好，多谢你，黄锦星局长咧就系环境局局长嚟嘅。讲到财政预算案一啲措施，话先讲到好似回收基金咧会增拨咧系10亿元，咁另外咧仲有关于一个叫电动车普及化嘅路线图，咁啊嚟紧就会公布啦。咁其中一样就话喺2035年之前啦，啲嘅汽油车咧系咪停止新登记咧？咁啊有个咁嘅嚟紧嘅公布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啊继续，如果咧你对于头先嗰啲环保政策咧有意见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讲下你嘅睇法嘅。另外咧就系关于疫苗嗰方面啊，头先咧头半个钟头咧都同大家倾过，一名嘅应该系长期病患者啦，属于因为佢都有一啲三高啦，亦都有一啲嘅病历啦，见到咁啊，佢喺咧接种完啦，星期五接种完疫苗之后咧，咁啊两日之后咧就出现咗去医院求医，就话佢有支气管炎，咁其后咧就系病情恶化，然后有死亡嘅事件啊嘛，寻日就公布呢一个嘅情况，继续请咧我哋嘅嘉宾同我哋一齐倾。有政府专家顾问，亦都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许树昌教授，讲下而家点睇而家呢一个嘅死亡个案咧？即系有啲嘅讲法就话究竟系咪同接种疫苗有关系咧？你自己点睇啊？你讲。 我琴晚就系伊丽莎白医院嘅同事俾咗啲资料我嚟。 嗯。 咁呢位63岁嘅男士咧，就头先你都提过啦，佢有三高啦， 系 即系血压高、高血脂同埋糖尿。 嗯。 另外亦都有长期吸烟，就有呢个慢性气管炎。 系。 咁佢有基本上有四個因素咧，係可以導致呢個心血管病嘅，即係高血脂、血壓高、糖尿加埋吸煙啦。咁佢係26號打完針，咁就28號嘅凌晨1:30就係去伊麗莎白急症室，就係氣喘。咁佢哋就當咗係一個慢性血管炎咁樣處理。咁但係上到病房咧，就跟住個心跳就減慢，後屘就停頓，就要急救。6:00就死亡嘅。咁呢个个案咧，就应该咁短时间系即系由心跳减慢至到停顿死亡，冇大机会都系啲心血管病咯。咁就晏昼咧就有一个专责小组就会睇佢嗰啲详细记录。咁我谂到最后咧都系要呢、這个解剖咧就会俾到个答案。咁但系由于佢有四个高危因素系可以导致心血管病咧。咁所以又未必同嗰個疫苗有一個直接關係嘅。 其實譬如講緊委員會咧，要判斷究竟個個案係咪同打疫苗有關係咧，係咪最主要都係除咗睇病歷，都要睇佢究竟打完之後隔咗幾耐啊？時間嗰個因素係咪都重要啊？ 冇錯，佢以往嘅病歷啦，同埋佢入咗院裏邊嗰啲記錄，譬如佢入院嗰啲 X 光啊，入院急救之前嗰啲心電圖啊嗰啲嚇，佢哋會睇曬血壓啊。所有資料都會睇曬，用開啲咩藥物啊？咁到最後亦都係要睇埋嗰個解剖報告咯。 但一般嚟講，譬如接種咗疫苗之後兩日之後，出現一啲副作用啦，或者而家有啲死亡嘅情況出現啦，會可以點樣睇到兩者個關係咧？其實隔咗一段兩日嘅時間呢、這個， 咁呢個未必一定係有一個直接關係嘅，因為你如果本身有心血管病嘅因素，咁有好多時都係會有時有心肌梗塞出現嘅，咁但係佢亦都打過一個疫苗， 咁所以咧，你亦都係要好小心咁樣睇曬嗰個記錄先，亦都等埋嗰個解剖報告先至有一個最後結論。 嗯，好啦，咁而家就住呢一個個案啦，頭先都講到有三高啦、血壓、血脂同埋糖尿病啦。咁另外亦都見到佢話係有支氣管炎啦，亦都有啲心臟病嘅病歷嘅。如果有呢一啲嘅同樣類似咁嘅病歷嘅人士，而家嚟緊應唔應該去打咧？又？ 如果本身嘅毛病係控制得好咧，係絕對適宜打針嘅。因為本身如果有長期病患咧，如果感染到新型冠狀病毒咧，亦都係可以令到嗰個嚴重程度增加，同埋個死亡風險增加嘅。所以其實佢本身長期病患都係一個高危嘅因素嚟嘅。 但係呢一類長期病患者其實有副作用嗰個機會係咪都大好多㗎？ 又唔一定嘅、一般上見副作用，你講緊係即係針口痛啊，打完之後可能有輕微頭痛啊、關節酸軟啊、肌肉酸軟啊，嗰啲就好常見。 係，但譬如， 但你話， 即係譬如嚴重併發症或者去到死亡率嗰啲，會唔會都高過一般人多啲㗎？ 視乎你本身嗰個長期病患係有幾耐啊咁樣。即係譬如你如果有糖尿，你有得20年或以上嘅。糖尿病本身都加速了嗰個血管粥样硬化嘅、可以导致有冠心病嘅。 咁所以即系同个疫苗导致一啲嘅严重并发症同埋死亡率，这个就未必有关系，系本身个病嘅情况。 呢一个个案因为好明显有四个高危因素咧，咁就即系未必一定同嗰个疫苗有关系。咁但系都要等嗰个专责小组今日晏啲开会，同埋。最後等埋嗰個解剖報告。 我見頭先啊，許樹昌教授都好強調話，即係係一啲未受控制嘅嚴重嘅慢性病啦。呢、這個亦都係之前譬如打科興嗰陣咧，就話一啲禁忌嚟嘅，即係如果你係有慢性病又未受控又嚴重，咁你就即係唔建議你打啦咁。咁但我近日見到咧一啲喺預約系統嗰度有一啲嘅注意事項啦，就提到如果你係有慢性病嘅話咧，就話請你唔好預約並且諮詢你嘅家庭醫生喎。好似個説法有啲唔同，之前就話你未受控又嚴重嘅病先至咁啊嘛，而家就話如果你有慢性病都唔好預約啦。咁呢個係咪收緊咗咧？或者你自己點睇呢條線咧？ 我冇留意佢嗰個網頁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好多家庭醫生都分配到科興嗰隻針嘅。咁如果你去開你本身嗰個家庭醫生，佢都知道你個病情係咪受控噶嘛。譬如你糖尿嘅，你好多時而家啲病人屋企自己會篤手指噶嘛。咁如果你空肚係5-6度咁啊正常咯，飽肚係7-8度咁啊正常噶嘛。咁血壓都係啦，你如果好多人都有血壓計喺屋企，你上壓係84以下，下壓係90以下，呢、這個亦都係控制得好噶嘛。咁血脂都係啦，可以食藥控制，可以驗血脂到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個本身嘅毛病咧係控制得好咧，係絕對係適宜打針。咁如果有咩嘅疑惑，咪跟翻自己嗰個家庭醫生先咯。 現場咧，咪話，譬如去到一啲接種中心，都有啲現場嘅醫生啊、醫護人員可以諮詢嘅。其實以你所知，有冇問到咁詳細嘅？ 現場主要係打針啦。咁醫生護士在場就係萬一打完之後有啲咩嚴重過敏，咁就幫手去睇嘅啫。即係打針嗰個地方就唔係要嚟睇症噶嘛。佢真係接種中心噶嘛。佢唔可以每一個個案同你慢慢好似。家庭醫生咁同你慢慢傾噶嘛，所以最好就揾翻自己睇開嘅家庭醫生。如果你有咩疑惑，就睇咗家庭醫生先。 尋日都好多人都關注啊，即系而家有呢、這個死亡嘅事件之後啦，有冇需要係即刻叫停啊，或者係一啲接種嘅準則啊，都要去改一改咧？咁教授，你而家呢個點睇嘅？ 呢、這、一個個案因為本身有四個因素係可以導致冠心病咧，咁你唔會因為呢個個案去殺停嘅。咁相反啦，譬如我舉啲例啊，譬如你突然間打完針之後，有好多人會周身無力，好似係啲吉巴氏症咁樣嘅。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可能要殺停啦。因為平時嗰啲吉巴氏症咧，每一年100萬人係得1個 case 嘅。咁如果突然間有好大量呢啲咁唔尋常嘅個案出現咧，咁你就要殺停咯。但係呢一個個案，因為佢本身都過咗60歲啦，又有四個高危因素係可以導致冠心病，咁未必會因為呢個個案就要殺停咯。 即所以都是睇翻即系而家呢个个案情况啦，同埋嚟紧系咪会多一啲其他即系一啲并发症会出现先至会杀停，就未必因为一个个案虽然佢去到有死亡嘅情况就即刻杀停，系咪咁嘅意思啊？ 一般嚟讲系嗰啲唔寻常嘅副作用系比你基数平时遇到嘅个案系更加高，你先至会杀停。譬如呢一类明显有高危因素系有心血管病咧。 就算佢出現咧，你都唔會殺停。 嗱，今次事件你自己預期啦，對於市民去預約疫苗啦，去接種疫苗啦，嗰個信心會唔會都有影響？ 都會有啲影響，因為傳媒一報咧，啲人就有啲擔心。咁但係大家都要明白咧，長期病患本身咧，亦都係一個因素咧，係導致到感染咗新型冠狀病毒之後咧，係增加咗嗰個併發症同埋死亡風險。咁所以如果你本身嗰、那個長期病患控制得好咧，係絕對適宜可以打疫苗嘅。打咗疫苗，你減低有症狀感染嗰個風險。咁就算係唔好彩有啲都係感染到嘅，起個病情會輕微，少啲併發症。 而家其實五個優先群組入邊咧，就冇特別包話即係長期病患者嘅。咁嚟緊可能長期病患者都係下一輪嘅優先群組啦。你自己使唔使覺得都要即係睇耐少少，先至再俾長期病患者係做一個優先啲嘅群組去打咧？ 其實唔需要睇，因為全球世界各地都係將佢哋列咗係一個高危群組嚟嘅。 OK， 所有國家都係將長期病患列咗係一個優先群組嚟。 好，另外我想問就係、是、因為BioNTech 嚟緊都會下個禮拜開始打啦，會唔會預期都會更加多嘅副作用會出現？ BioNTech 咧就佢嗰、那個針口痛個比例會高啲啦，即係譬如你科興六成人會針口痛，BioNTech 佢如果係好多時七八成都有嘅。咁但係一般嚟講都係短暫咯。咁另外嗰啲關節酸軟啊、肌肉酸軟嗰啲都有兩三成，咁亦都係短暫。所以亦都唔需要擔心。 好啊，同我許樹昌教授傾到呢度。許樹昌教授咧就係政府專家顧問，亦都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嚟嘅。 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雨，星期六潮濕有霧。依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72%，強烈過後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大公报报道，新冠疫苗接种进入第六日，政府昨晚公布一个63岁有糖尿病等的长期病患人士在上星期五在佐敦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之后，在星期日出现急性呼吸困难，自行前往伊利沙伯医院接受治理，在同一日证实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今日凌晨会见传媒的时候说，事件是否同疫苗有关暂时未有定论，不过强调所有可以用的疫苗都是安全有效，接种计划可以继续。专家委员会将会在今日开会对死者进行因果关系评估。大公报报道。 明报相关报道就访问了中大医学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主任许树昌，他说据他所知，死者生前有吸烟习惯和三高，这些都是心血管病的高危因素，他的离世或者和心血管疾病有关，要等待解剖确定死因。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就认为，死者接种之后两日出现急性呼吸困难，同疫苗接种相关的可能比较微。他又说，一般而言，吸烟酗酒的接种者出现副作用风险较其他人高，如果慢性疾病控制欠佳，接种疫苗亦有可能令到慢性病恶化。明报报道。 《蘋果日報》報導，尖沙咀 K11 妙思牙明朝食館群組多至少一個人確診，群組爆疫至今累計有49人。K11 集團昨日說，明朝食館的通風系統是獨立運作，同其他商户和食肆不相連，因為它的先風量較牌照標準低，終止它的租約。目前全港大約12000间持牌普通食肆，食環署去年推出食肆就換氣量達到每小時6次作出自愿登記制度，不過至今只是有41间的持牌普通食肆是登記，佔整體不足0.5%。《蘋果日報》報道。 《星島日報》報導，民主派55人參與去年七月中35家初選，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其中47人，包括初選發起人、港大法律學院前副教授戴耀廷等，被落案起訴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案件由星期一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展开了马拉松式的法庭聆讯。昨日亦由中午12点开始，继续审讯到晚上大约10点半。国安法指定法官兼总裁判官苏慧德一共听取了39位被告的保释申请陈词，今日下午会继续听取其他8位被告的申请。连续长时间聆讯令到部分被告在庭上攰到瞌眼瞓或者不惜中院，有辩方大律师指对众被告实属额外的肉体煎熬。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造价高达5000万的观塘海滨音乐喷泉多次被评为小白象工程。观塘区议会寻日开大会讨论这个项目，在没有反对的情况底下，一致通过向申诉专员公署投诉民政事务总署失当。有区议员批评项目明显货不对版，有如航母变山版，浪费纳税人公帑。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去年施政报告提及皇岗口岸将会原址重建，并且在深圳市内大楼实施一地两检。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透露，预计工程将会在2023年年底完成，而港府将会提早一年至到半年就一地两检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后进行本地立法。李家超表示，深圳当局原则上同意支付所有工程费用，包括超支，而港府一如深圳湾口岸模式，象征式每年支付1000元人民币租金。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社评说，本港优先群组开打新冠疫苗没几耐，昨晚传来第一宗怀疑是接种之后的死亡个案，当局需时评估和调查个案是否关乎疫苗，做好危机管理及早以客观的数字取信公众，稳住打疫苗信心。经济日报社评。 信报社评说，有严重糖尿病的老翁接种过科兴疫苗之后两日后死亡。社评说，这种死亡个案难免打击信心，政府务必尽快查出死因，以释公众疑虑。即使老翁死亡和疫苗没有直接关系，政府亦有责任展述明白究竟哪些人士适合或者不适合接种疫苗，借此避免增加不必要的风险。信报社评。 成报的社论就说，民主派初选47人被律政司检控，星期一提堂，历时足足14小时，去到昨日凌晨，被告杨雪莹体力不支晕倒，当场之下先至押后聆讯。审讯是由法官主导，一声不准食饭，就连控方都要乖乖继续留在庭内。社论说，饮食休息是基本人权，希望法官能够妥善处理审讯期间的用膳和休息问题。成报社论。 东方日报政论说，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前日提堂保释申请聆讯，由日间审讯到凌晨，有女被告不知晕倒先至暂停，变成马拉松式的亡命聆讯。社论质疑，司法机构在聆讯开始之前有没有预计所需时间，为什么要坚持单一法官处理，显然是未有周全考虑。东方日报政论。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坏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啦，咁而家挤塞，龙尾喺观景台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就喺观景台。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收费广场。咁较早前啦，香港仔隧道北行要间封，而家就取消咗噶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喺龙蟠苑。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车多，而家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而家起，三人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Tony，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成小事嘅，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嚟咯。 哇！你知唔知呢几个月我冇得听，晚晚都瞓唔着啊！ 迟啲你都肯定瞓唔着噶啦，有咁多城市嘅故仔你听。 大家好，我系陈美玲，好开心又有机会喺大城小事开咪，同大家分享一下日本嘅大事小事。三月份开始噶啦，咁我约定你啦，记住收听啦。看那老子气的个大赛呢，我谈的是迷你。 2021年3月3日，男子接种疫苗两日后死亡。卫生防护中心重申，未确立因果关系。 五个指定群组今日可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 民主派初选案仍有八人保释申请未处理，法庭今日再讯。 东盟外长促缅甸释放昂山素姬，停止使用致命武力。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昨日咧都同大家咧讲到有关于喺尖沙咀 K11 秒斯尔嘅商场入边咧，有一间嘅食店啊，明朝食馆咧就有一啲嘅爆疫嘅群组啊。咁啊，见到寻日咧呢一个嘅群组就冇新增嘅个案啦。不过咧而家就累计咧有超过40人咧都系属于呢个明朝食馆嘅群组嚟嘅。咁啊，见到喺爆疫之后咧，见到有啲专家都落去咧去视察过。咁亦都见到咧就住而家咧食肆再有一啲嘅爆发疫症嘅情况，有啲新嘅措施。要做，好似就话咧嚟紧咧要喺听日开始啊，要喺一啲嘅餐饮处所咧有执台专员，即系一个应该系一个专用嘅员工咧，系净系负责执台嘅啫。咁如果有啲嘅限制系做唔到嘅话咧，就都需要咧确保员工咧每次喺每轮执完台之后咧都要洗手啊、清洁手啊咁啊，包括用酒精搓手嘅清洁啊、洗手啊、换手套啊等等。咁另外咧都有一啲嘅换气嘅要求要做嘅，嚟紧就话要每小时要换气至少6次咁，呢个都想咧揾业界咧去讲下，即系呢啲措施做嘅时候对佢哋有啲咩影响咧？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早晨。 早晨，小林。 早晨，黄家和，讲下而家即系再次有一啲食肆去爆发疫症啦，咁啊有啲群组出现啦，咁而家见到咧，好似食环署就要求食肆要有执台专员，讲咗呢个先，呢个点睇啊？你讲。 執台專員咧，咁當然係一個措施，係可以某個程度上咧係幫到嗰、那個防疫嘅。咁但係咧，亦要實際上咧要考慮翻目前香港咧有16000多間嘅食肆啦。咁而大部分嘅食肆咧都係一啲中小型嘅食肆嚟嘅。咁如果話一啲中小型嘅食肆都要額外咁樣去揾一個執台專員嘅話咧，咁似乎就比較有啲困難啦。咁因為人手嘅問題啊，各方面嘅問題，咁其實亦都未必咁容易做得到。咁相反嚟講咧，大集團嘅話，咁其實佢哋可能有資源啦，咁亦都係可以聘請一啲專人咧，係或者調動自己本身嘅人手咧，去專門做呢一類型嘅工作嘅。咁但係如果對一啲小型嘅食肆咧，相對嚟講就比較真係困難一啲咯。 即係但小型食肆就算佢唔額外請人，佢自己調配一個人，譬如唔做落單、唔做收銀，咁淨係去執台，咁呢一個都困難啲咩？呢、這個 我諗你可能冇去過一啲真係好小型嘅食肆啦。咁小型嘅食肆其實佢前線嘅員工咧，可能得一個兩個人嘅啫。咁呢啲小型嘅食肆嘅話，點樣係可以騰到個人手咧？因為嗱，從嗰、那個整個程序嚟講嘅話，咁首先我哋亦都要考慮到而家 政府嗰、那個措施啦。咁包括啲食客入去個店嘅時候咧，亦都要用安心出行啦，或者係填寫個個人資料啦。咁、除此之外咧，咁如果係招呼咗個客，咁亦都要個員工咧負責落單啊。甚至之前咧，可能已經要即係清理咗嗰個台面啊。咁然後甚至自己負責埋傳菜啊。咁然後再即係如果顧客走嘅時候，又要埋單啊之類咁。咁、其實嗰個工序咧，唔係話你想象中咁簡單嘅。咁因為而家目前嚟講，好多一啲小型嘅食肆，就算唔好話咁極端嚇，得一兩個人咧，就算三四個人嘅一啲比較細嘅食肆嚇，就算有六七個人都好啦。咁喺嗰個人手嘅調配嗰度咧，其實真係有一啲困難嘅。咁、當然政府而家所列出嚟嘅一啲措施嘅話，我哋唔係話完全反對佢嘅，咁但係咧要做得到，我哋咪做咯。咁但係當然咧，政府亦都有一個做法咧，就係如果係即係喺嗰個傳菜專員嗰度，如果安排唔到嘅話，亦都係需要啲員工咧戴上嗰個手套去工作啦。每一個環節咧就要更替個手套咁樣。咁喺呢一方面，當然係繁複咗啦，咁同埋個工序方面咧，咁其實你可以想象中一個細嘅食肆，如果佢係真係好少員工嘅，咁要做咁多重嘅工作，而每一個環節都要去換個手套嚇、又戴手套又除手套啊，咁更替啊，咁其實咧對佢哋嚟講係咪真係咁實際咁樣可以做得到咧？咁樣 頭先講到有執台專員啦，如果做唔到執台專員嘅話，就好似你咁講啦，即係每次執完台之後咧，都每一輪佢講法係每一輪執完台之後咧，都係要清潔雙手嘅咁。你覺得係咪都大部分可能食肆都會選擇後者多啲，尤其是啲細鋪頭，因為學你話齋真係好難安排一個人係專係負責執台嘅喎。咁又如果真係安排一個人係即係執完台每次都要洗手嘅時候，這個對實際嗰個防疫嘅效用，你覺得有幾大咧？ 嗱，咁樣講法咧，所謂洗手咧係一個消毒嘅程序啫，咁唔係話一定要用水喉啊，或者用一路咁樣洗住手，而係可以用一啲消毒液啊，咁樣嚟到搓洗雙手都可以嘅啫。我相信食環署都唔係話真係咁死板嘅，咁所以其實咧最重要就係喺嗰個防疫嘅工作嗰度咧，其實除咗食肆，我哋而家本身咧都。我都唔識點樣去形容嘅，因為喺個經營上咧，其實已經遇到非常之大嘅困擾啦。咁生意嘅跌幅呢個係其次啦。咁但係咧，防疫嘅工作咧，其實我哋都根據政府嘅要求咧，其實已經係做得都算幾足嘅。咁但係喺呢個情況下咧，咁亦都睇到有一啲市民咧，咁其實佢。我們進入食肆之前的話，究竟在個防疫的工作有沒有做得好呢？那這個反而呢就是市民的問題，就不關食肆的事的。好像 K11 這個個案那樣，雖然說有一個其中一個員工可能是受了感染而連發引發到那麼多個食客或者一些緊密嘅人士咧，亦都係有確診。咁但係咧呢啲仲有好多一啲漏洞啊，好多一啲原因咧。我相信一啲顧問專家可能佢仲未話真係去了解整個即係我哋餐飲行業咧嗰個運作嘅流程嘅。咁包括咧，譬如好似阿袁國勇教授咁樣所講嘅一啲先鋒嘅措施咁樣，咁而 K11 嘅話，咁呢個個案咧都值得去研究嘅。點解咧？因為嗰個先鋒而家所度出嚟嘅係只係正常嘅三分之一咁樣。咁呢、這個有咩問題咧？有幾點我哋需要關注嘅。第一咧就係可能個承建商嘅問題。 咁喺安装嗰个先锋系统嘅时候咧，就未合符个标格啦。 嗯。 咁又或者咧系符合个标准之后咧，咁但系喺嗰个操作运作嗰度咧，咁其实可能冇定期咁样去清洗嗰个隔层嘅措施啦。 嗯。 咁所以喺呢一方面亦都系有一啲问题嘅。问题咧亦都食环署嗰边咧，我希望佢亦都唔好卸责啦，因为全香港16000多间食肆嘅话，咁其实我哋攞嗰个食牌咧，咁亦都要通过食环署层层咁样去监管。咁亦都有承建商有顾问嘅出牌嘅专家去帮我哋手一齐去做整个出牌嘅过程嘅。咁食环署能够批咗呢啲10000多间嘅食肆一个牌照嘅话咧，理论上其实系合乎嗰个安全卫生嘅。咁所以今次嘅事件嘅话，咁其实大家都要检讨一下咯。 嗯，而家话你哋嚟紧即系唔系净系嗰间食肆啦，你哋嚟紧都可都要每小时换气率咧，系去到喺个餐厅度要6次。咁另外又话如果做唔到咧，都要做啲即系空气净化嘅设备去替代。呢、這個你哋嚟緊會點樣做？即係點樣量化6次咧？即係可能你哋都未必識喎。呢、這個比較專業啲啊嘛，呢、這個 冇錯啊，這個、其實都幾專業嘅。咁而家如果根據個數據顯示嘅話，咁之前幾個月咧，咁食環署亦都係要求啲食肆咧主動咁樣去登記究竟自己嗰個處所。個先鋒嚇係咪可以符合嗰個要求咧？即、就、係、是、一個小時換氣6次咁樣。咁、 啊、 到目前咧都得40多间嘅食肆咧係登記咗嘅啫。咁呢個咧係比起全香港16000多间嘅食肆，其實嗰個比例上係非常非常之低嘅。咁我哋都要考慮到啦。其實從一個科學嘅角度嘅話，究竟換氣多係咪好處咧？咁樣，其實換氣多嘅話，亦都係可以將嗰啲空氣咧係嗰個流動咧係大咗嘅。流動大咗嘅話，嗱，我哋成日喺度講咧，嗰啲飛沫嘅傳播咧，其實就係空氣嘅流動啊嘛。咁如果空氣流動一多嘅時候，會唔會嗰啲？病毒呢亦都係會隨著個空氣流動而再更加去擴散呢。咁呢個專家冇提到㗎，我覺得專家呢即係可能係忽略咗呢一點啦。咁、另外一點呢就係、是、如果係需要即係如果冇呢啲咁嘅換氣嘅做法嘅話，因為其實16000多间食肆突然間一個零月之內就要去全部去檢測過曬，究竟係咪符合嗰個要求？如果唔符合嘅時候，要改造嗰個工程咧，咁其實基本上冇可能個零兩個月內咧就可以做得到嘅，即係呢個係天方夜談嘅事嚟嘅。咁另外一樣咧就係、是、如果做唔到呢個做法嘅話，就可以安裝一啲。空氣清新嘅 設備啦，嗰啲嚇， 咁包括一啲紫外光嘅殺菌啊，同埋一啲所謂叫HEPA 啦，即係 HEPA。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高效率嘅一啲微粒嘅空氣過濾嘅設施嚟嘅。咁呢啲設施咧，我相信未來咧或者大部分嘅食肆如果做唔到嗰個換氣嘅措施嘅話，就要採用嗰個空氣嘅淨化嘅設備嘅啦。咁但係呢個空氣淨化嘅設備咧，其實HEPA 咧，其實英文咧就係、是、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咁咧即係嗰啲微粒咧，其實係好即係細到0.12個 micron， 即係嗰個微米啊。咁都可以隔掉佢嘅，咁而譬如好似而家我哋嘅病呢、這個新冠病毒咧，咁佢嗰個嗰、那個微米咧，其實係介乎喺0.12到0.16之間嘅嗰、那個 size 嘅嗰、那個大細嘅，咁但係咧有個問題啦，咁呢個 HEPA 嘅一啲過濾嘅設施嘅話，咁其實亦都是有不同的功率的。咁呢啲唔同嘅功率咧，佢有0.12到0.15啊咁樣嘅。咁如果用一啲0.15嘅話，咁其實亦都過濾唔到嗰啲 病毒嘅。 咁、但係而家佢冇要求話去到幾多噶嘛？應該係嘛？ 佢冇要求到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唯一咧就係、是、因為而家我哋個飛沫嘅體積咧係有五個微米咁大嘅，咁所以如果係一啲病毒依附咗喺啲飛沫嗰度嘅話咧，理論上就可以過濾咗。咁但係咧，唔係話所有嘅病毒咧都依附喺個飛沫嗰度噶嘛。如果喺空氣流走嘅時候咧，其實就冇作用嘅。咁所以咧安裝呢啲設施嘅話，政府亦都係要好清晰咁樣指引，究竟係用到即係 0.15 嘅 HEPA 或者 0.2 嘅 HEPA 咧。咁因為這個呢個咧，亦都牽涉到嗰個費用嘅問題啊。咁一部咁嘅機咧，如果一啲功率唔係話咁高嘅啊，而家一家庭用嘅都有呢啲咁嘅HEPA 嘅過濾設施喺度嘅。咁佢嘅費用咧可以由幾百蚊去到大概五六千蚊都有。咁如果一啲商用嘅HEPA 嘅設施嘅話咧，可以係幾萬蚊。 OK， 咁所以喺呢一度咧，其實我哋係亦都係需要一啲投資咯。咁、 okay. 但係政府呢方面，我希望佢可以如果真係用到嘅話，第一嗰、那個信息咧，同埋個 guideline 咧，嗰、那個指引要清晰啦。第二亦都希望政府係可以有啲支援咯。 好啊，唔該曬黃家和。黃家和咧就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嚟嘅。咁睇下頭先佢講到一啲空氣淨化設備嗰啲嘅，即係會唔會準則會清楚一啲啦？因為佢話涉及一啲成本問題，可能對於食肆而家尤其是經濟冇咁好啦，都頭先講到話啲執台專員啊、人手安排要多啲嘅時候咧，可能呢啲成本咧都真係比較關注一啲嘅。繼續聽你嘅電話，電話旁邊咧有樂小姐，早晨。 早晨啊，阿萧主持， 系 你好， 系你好、啊， 系我就住喺南湾嘅，咁亦都系其中一个屋苑嘅业主主席嚟嘅， 系。 其实早前我哋都探讨过呢、這、一个电动车嗰个所谓装置咧，喺我哋个屋苑嗰度睇下可唔可以普及。咁、因为我哋成个屋苑咧有成66个车位，但系就成个地面咧都系车位嚟嘅、因为我哋冇停车场。咁但係我哋揾電燈公司嚟睇過呢，其實就好多，因為呢個屋苑都太舊啦，成30多年，就唔同而家新一代嘅建築物呢需要電動裝置，即係所謂 make ready 呢樣嘢。咁因此呢，佢 check 過之後呢，就我哋一定要加大個火牛，因為用盡個火牛，現有個火牛呢只不過係 supply 到30多個車位。咁即係一定要加大火牛啦。咁同埋因為個體積，即係我哋嘅屋苑嗰個牛房嘅體積咧，又細啦，又唔夠咯，咁咪要加大啦。咁同埋咧，其中嗰、那個supply 咧，其實主要就喺一個屋，即係一棟樓嘅地下嗰、那個牛房嗰度，其餘兩棟樓都冇牛房。 Okay. 成個屋苑嗰個地台咧要重鋪先得。 好啊，同阿樂小姐傾到呢度，講到佢屋苑咧，如果要一啲電動車充電設施咧，都有好多嘅改動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63岁男子上个星期五接种新冠疫苗之后，星期日出现急性呼吸困难，自行到医院接受治理，同日死亡。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同疫苗有直接关系的几率相当低，真正死因有待化验确定。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一般接种疫苗后如果有严重急性反应，可能会在半小时内出现，部分可能会在数小时或者一日之内出现。而據有關方面現時公布的資料，患者接種疫苗後頭48小時內並沒有出現過敏或者副作用反應，其後才突然惡化。他認為現階段市民不需要過分憂心，即使長者或者長期病患者，如果病情在穩定狀態，基本上接種疫苗是安全，如果有憂慮可以先諮詢醫生。

有搜集到30多个医生嘅名单咧，就俾咗局方，咁就局方话尽量处理，希望今日可以即系同佢搞好嗰、那个即系加入呢个计划咁样样。因为好多医生咧，其实一早已经递咗嗰个系即系同意即系做呢、这个COVID 即系打针嘅计划嘅，咁但系咧就系无奈咧就打击嗰啲热线啦，或者電郵過去，那個回覆都一樣係冇結果，咁變咗都啲醫生都十五十六，即係變咗都唔知係參唔參加到。咁就一早以來咧，今日都有醫生係向我求救嘅，咁即係今日都啱啱有幾個醫生即係係電話俾我聽，都佢哋都係意向係參加咗，但係而家都未有消息，即係未知點樣樣。咁變咗咧，我覺得係可能真係。衛生署嗰方面咧，工作即係太過繁重啦，咁人手唔知夠唔夠，希望政府係注意呢方面嘅嘢啦。 因為我見你之前 醫生可以參加， 之前話係有過千個私家醫生係參加個計劃噶嘛，咁而家就 係過千個想參加，但係有啲因為唔知咩種種原因，咁就參加唔到，而家求救啦咁樣，係啦。 咁而家如果真係參加到又應承係俾一啲疫苗佢哋嘅私家醫生啦，係咪都有限制話每間診所最多係某一個數量嘅啫？可唔可以一次過拎多啲貨咁樣㗎？ 而家個政府限制咧，每次拎係80针。咁咧就第一日打針就琴日開始啦。咁琴日一開打之後咧，啲醫生再即刻再即係 reorder 再續嗰個係再訂針咧都得嘅。都可以再攞翻80针，今日再攞得唔得咧？我未知，我今日想或者试下得唔得咁样样咯？可能系政府睇你用量几多咧，佢就会俾你再订咯。咁如果有啲医生琴日同我讲差唔多打晒啊，打晒噶啦，咁啊变咗佢即系好急啊，因为政府就嗰、那个承诺咧就系5日之内送货，咁可能呢4日佢冇得打都未定嘅。咁我哋有啲医生。都會將嗰啲市民揀疏嚟打啦，你係5日每日打16支，咁啱80针，你5日送貨嘛，就啱好咯，變咗係咁樣嚇。 一日已經可以打曬80支嘅，有啲診所咁快用曬可以。 有啲診所話俾你聽，佢打曬啦。 咁、但係使唔使打曬先？定係打到或者剩翻某一個數量先至去訂貨？有冇一啲咁嘅規限嘅？ 我谂冇咁嘅規限嘅，譬如以我為例啦，我打咗8支，跟住上去訂80支，佢都即刻係俾我訂咗㗎啦。咁今日我試下再訂睇，再可唔可以訂到？譬如我約咗一個數量嘅人，譬如係300个人，我都預算有600支針啊，因為打2次啊嘛。咁以我可以 stock 到我診所有600支針咪 OK 咯。 譬如近日咧，有冇睇到嗰个预约情况系踊唔踊跃啊？多唔多啲客即系打嚟话想打，但系因为真系都满晒啦，好多人打嚟啊，咁所以就变咗打唔到啊咁。 而家都一路都有人嚟打电话或者系走到你诊所嗰度去预约嘅。咁好多都预约到系3月中至3月尾噶啦，去到吓咁样样。咁变咗咧就睇下政府送针嗰个速度啦。如果政府送针速度，快啲嘅，咁可以快啲清下啲队咯，咁样。如果太慢咧，冇办法噶，都系。 算唔算系配合到你哋咧？因为我见政府嘅讲法都系话，即系啲针翻货咧，都系按翻私家医生接种嘅速度同埋需求去增加或者加快补充啲供应咁。而家算唔算配合到你哋打针嘅速度啊？ 暂时嚟睇都 OK 嘅，起码即系第一日打针，佢已经系俾你可以即刻订第二落啦。咁可能今日有第三落咁啊，之后继续订都未定嘅。咁可能佢睇到你个速度快嘅，俾多啲你。咁局方都话，如果你医生用得预料快嘅话，可能考虑系俾多盒，即系俾多4日支每次咁咯。 俾多4日支，即系每次120支，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咩情况下可以咁啊？ 情况而定，系啦，系啦。 即系咩情况？你要求就可以120支咁啊？ 我谂佢睇个大环境啦，同埋某啲医生可能特别佢去得快嗰啲，咪可以嗰度俾多啲佢咯。 咁应该可能好多医生都要喎，而家因为我听落好似都几踊跃啊嘛。 系啊，个大环境如果个都踊跃嘅话，咁啊政府都要松手啲啦，咁等啲医生容易帮到市民啦，因为即系窒住嗰个团队咪清唔到啦。 不過打呢個針咧，我哋都用開嗰個係疫苗資助計劃嗰個電腦平台，咁啊都幾方便嘅。咁今次咧，政府就話嗰個同意書咧就唔使我哋印嗰個紙張出嚟俾病人簽啦，就係喺嗰個電腦平台上高咧有個掣咧，就選擇掣咧就可以撳咗，就係表示同意啦。咁呢個係喺嗰個簡介會講咗，但係我哋發覺咧就嗰個電腦平台嗰度冇呢個掣喎， 冇呢個掣。 那個選擇項就是那個選擇項是說那個病那個市民是同意打這支針、其實這個很重要，但是呢它有個選擇項呢就反而在那個這個疫苗的資料簡介紙那裡、簡介紙有個項，有一項給你剔的，就你同意打針，但是不用署名的、那個人就拎了回家，就不是留在个诊所，变咗佢签咗个名，即系同意嘅，佢拎翻屋企，但系咧冇署名嗰张纸嚟嘅，咁但系咧就喺诊所冇记录嘅，喺电脑嗰度冇记录嘅，咁呢方面咧，我谂要政府注意一下咯，因为嗰个简介会话明咧，系个电脑平台入边有个有选项可以系嗰、那个。市民是提了是同意的、但是现在我们找不到。 OK， 另外我就想问一下，即整体即私家诊所里面打针和社区接种中心去打针步骤上有没有不同，或者近这几天的运作上是怎样，因为始终诊所不是只是打针嘛，有其他的病人要看嘛，那个运作上是怎样？ 运作上都无可厚非都差不多的，我自己都去那个打针中心打了的，即是礼拜五去那个官涌嗰度打，咁咧就佢比較上係寬闊啲啦，我諗即係比診所嚟講大好多啦。咁嗰個運作即係好似有簡介紙啊，咁入邊有個格仔你要剔同意打針。你剔咗同意打針，即係我打嗰陣時咧剔咗同意打針啦，跟住就去到嗰個打針嗰個係攤位嗰度。那個姑娘就幫我打了針啦，咁但係佢電腦嗰度都係冇嗰個仔式嚟剔咗個即係同意書嘅，咁變咗係我都拎咗個同意嗰張簡介紙翻屋企，咁但係咩都冇，好似而家診所一樣咯。個運作咧就差唔多啦，咁即係唔係好大分別，咁但係打針中心大好多咁解嘅。 我意思係診所即係始終細好多地方咯，好似你咁講，咁亦都要有譬如喺接種中心有一啲嘅醫護人員監察住嘅打完針，咁或者事前亦都問好多評估啊，睇下佢有冇其他啲病嘅記錄啊，咁喺診所度做唔做到曬呢啲工作㗎都？ 嗱，我即係一啲診所啦，就我自己就會嗰、那個簡介紙嗰度再讀一篇俾嗰、那個市民。知道嘅，譬如呢個係緊急使用嘅疫苗啦，同埋佢有咩副作用可能發生啦，同埋佢有啲咩病咧就要小心處理，或者係直情唔打得呢啲針嘅。咁逐項同佢問清楚佢有冇事，然後先話你簽呢個同意喺個簡介紙嗰度。咁但係喺打針中心啊冇啊，你坐喺度電視機喺面前講啲嘢又聽唔清楚，咁你要舉手問嗰啲醫療人員先有人嚟解答。不過我係做醫生，我知道曬啲嘢，我做冇問啦。但係就我都冇見到啲市民問嗰啲嘢，可能佢喺網上都睇曬都未定啦。咁有啲係網上睇曬先嚟嘅，咁樣係咯。咁變咗係都係等嘅啫，喺個即係資料中心嗰度，即係喺個打針站資料中心嗰啲，人都係等下就打針。 好啊，同我楊超發傾到呢度啊，多謝你。楊超發咧就係西醫工會會長嚟嘅。我哋而家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在《弃猫》这本书里面，村上春树回忆是昭和三十年代，即是1955至1964这段时间的初期，住家邻近仍旧残留二战被美军轰炸成废墟的银行建筑。 某夏日午后，父亲踩着单车在小学低年级的村上春树前往2公里外的海滨，将一只老猫遗弃在防风林。讲完再见，父子沿路折返家门，拉开玄关门，赫然发现刚才抛弃的老猫正在度喵喵咁样撒住娇，不计前嫌走过嚟，伤脑筋，只好自养落去。猫是村上春树的好伙伴。他经常在日式禅廊之下陪猫一起晒太阳，他的文学书写亦都常见猫的踪影。 发条鸟年代记的开端就是起源于寻猫。海边的卡夫卡这本书里面也都有通晓猫语的男子。听风的歌里面，读生物系的主人翁为了做实验杀死了36只猫。在海边的卡夫卡，猫杀手 Johnny Walker 虐杀23只猫，手段变态残忍。这个是村上的黑暗之心的显现。村上春树曾经说自己是悲观的人，经常被黑暗之心所诱惑，同时亦都好乐观重道德，在心中兼容住相反的要素，生与死，善与恶，虚与实，地上同地下，光明同埋黑暗。父亲童年被乡亲弃养，送去奈良某寺院当小和尚。同弃猫相似的是，父亲事后返回原生家庭，但是在心里面就留下了疤痕。村上细个的时候，父亲经常带他去看电影、看棒球赛，年岁渐增，两个人的个性太好强，不轻易退让，亦都不敞开心胸沟通。 到村上30岁以小说家出道的时候，父亲似乎为他高兴，但两个人的亲子关系就相当冷淡了。更加因为父亲向杂志提供他旧照而生了嫌隙，两父子20年没见面，一直到父亲临终才和解，就好像弃猫又跑回家跟他们在一起。从那时开始，村上追寻父亲的往事。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弃猫》，关于父亲我想说的事，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9:52啊！而家外面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5%啊！继续听你嘅电话，电话旁边咧有张先生，早晨，张生， 早晨，萧生你好， 系你好， 系啊，咁啊想讲一讲嗰个咧，即系餐饮乜业啊，嗰啲活气啊嗰啲嘢，即系头先听到阿主席啊嗰个讲咧，佢都系商人咁啊，因为我系一间冷气公司嘅技术经理嚟， 系。 咁啊，就咁講一講。其實嗰啲數字啊，換氣率嗰啲咧，唔緊要嘅，即係嗰啲咩六個咩嗰啲咧， 換氣次數啦，而家佢嗰啲六個。 因為我首先要理解咧，佢就係乜咧？就係咧一個商場咁啦，佢係有一啲叫做 PAU 嘅嘢嘅，就係咧你當係一把風扇，後面有啲隔膜啊之類咁樣。如果咧佢吸咗100風，就派俾成個商場。假設成個商場得兩間鋪頭咧，咁每間鋪頭計數上咧就係落咗50風，就係所謂嗰、那個先風量咁樣。咁如果除翻嗰、那個商铺个面积咧，咁除咗几多？如果系6倍，咁咪个换气都就系6咁样啦。就唔代表佢一个钟都系换咗6次气咁，因为你知啦，新鲜嘅空气吹入嚟，同旧嘅空气咧捞埋一齐咧，其实都唔会完全换晒佢咁嘅。 嗯， 所以嗰啲数字咧，其实就系一个数字嚟嘅啫。我哋查翻个例跟翻佢咁。另外，我想讲一讲咧，嗰、那个例咧，其实我哋冷气即系个行头咁样跟住个例嚟做嘅啫，都系跟翻法例啊咁样。咁你话问，如果我个人意见觉得佢够唔够咧？其实咧，佢个例嚟嘅啫。实际上咧。佢一定系唔系 cater 货咧？呢个疫情之下咁样嘅， 嗯， 我觉得就疫情之下，就算跟咗个例，都系唔足够。 好啊，同阿张生倾到呢度，讲到有关于一啲换气工程啦，佢自己系做冷气行业嘅专业嚟嘅，咁啊都讲一啲佢嘅睇法。另外咧，头先都讲到咧，有关于有一名60几岁嘅人士咧，就打完呢个科兴疫苗之后咧，有一个嘅死亡事件，而家暂时咧就话未知道系咪同打疫苗有关系嘅。电话旁边咧有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括弧系质素及标准啊，刘家宪医生，早晨。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 系啊，想讲翻呢个事件，呢、這个而家就见到咧，就系、是、大家最斟酌咧，就系嗰个死者咧系离世咗2日之后先至通报嘅。咁呢个系有冇呢啲特别原因可以讲下呢、這个？ 其实咁样嘅病人，佢2月28日凌晨嚟到我哋急症室咧，就有个呼吸困难嘅情况。嗱，当时佢有同我哋讲，佢有打过新冠疫苗嘅，亦、都写低咗喺我哋嗰个急症室嗰个排版嗰度嘅。咁啊，但系病人收尾转咗我哋内科病房咧，冇几耐就情况恶化，咁、就好紧急咁帮佢做急救啊，亦都要帮佢亦都系通知佢屋企人啊咁。咁啊，即系可惜啦，即系之后早6点咧就不幸离世。咁之後咧，就因為我哋知道佢個死因咁快咧，我哋都轉介咗我哋死因裁判官嘅。但係咧就可能同時喺嗰、那個睇嗰、那個急症室個排版嘅時候咧，就即係漏咗睇佢有個新冠疫苗接種嗰個記錄。 咁好彩我哋兩日之後咧，即係三月二號琴日咧，就我哋會將呢啲病人嘅病歷再睇一次，就發覺佢有咩記錄咧，我即刻咧就向翻我哋醫院管理層啦、總部啦同埋衛生署即刻通報翻呢件事，希望可以盡快咧可以話翻俾衛生署聽，睇下有啲跟進啊咁樣。 但係今次即係留咗去睇咧，其實呢個係咪即係一般都有可能嘅做法嚟㗎？喺即係搶救可能好忙嗰陣就睇漏咗佢有接種嘅記錄咁樣。 我想我哋搶救咧，通常就睇翻當時病人嗰個病歷啦，即係知道佢有呼吸系統病啊，亦都有唔同嘅長期病患。如果睇翻當時嘅情況，佢嘅表徵啊，佢血嘅報告啊咁樣，可能好多嘢我哋希望可以盡快咧去幫到個病人去搶救翻個生命咯。咁可能喺個疫苗嗰度咧，佢哋嗰陣時就冇好詳細去睇一睇嚇，咁啊所以就可以嗰陣時有個漏睇嘅情況咯嚇。 即係其實呢一個事件亦都大家都問到啦，係咪即係涉及可能有一啲隱瞞嘅情況咁？呢個冇補充呢個。 我諗絕對唔係一個隱瞞啦。諗嗱，大家都知道我哋其實去處理病人咧，一定係為佢最好嘅利益着想，都希望知道啲嘢都盡快向公佈，去公眾公佈。你見到我哋而家每日都有一個向公眾公佈嘅時刻啊，亦都有事咧。你見到琴晚十二點幾都即刻出嚟咧，同大家公佈。我諗只不過係我哋內部一個通報機制咧，可能要加強啦、完善翻啦，令到部門與部門之間呢個溝通做得好啲咯。 但係呢個除咗頭先講到話個排版咧，即係嗰個醫生睇個病人個記錄之外咧，其實我見啲報道嘅講法咧，都係話病人其實主動同咗醫生講話自己有打過疫苗喎。點解咁樣都可以漏咗去即係通報或者再同其他部門講嘅？ 係啊，這個我諗係佢同咗急症室醫生講咗之後咧，上到病房冇幾耐，佢就開始差咧。咁可能喺病房嘅職員咧，就未必知道只有呢個信息咯。所以你講得啱㗎，我哋點樣加強嘅通報咧，係我哋跟住要睇嘅，點樣去改進嘅一個方面咯。 因為嚟緊咧都可能越嚟越多人打疫苗啦，咁亦都大家都好關注個安全性嘅問題。大家都如果見到有啲類似咁嘅情況咧，都會好想大家成個社會都會知道嘅。嚟緊有冇啲咩機制上面嘅改善，或者通報機制上面嘅改善咧？即係如果有人係真係打完疫苗之後有一啲情況啦，要點樣去做呢，或者再避免今次的情况呢？ 我想这样的，我们其实现在都不断向我们同事呢去讲法，如果我们有任何的怀疑病人是因为疫苗引致的一些不良的副作用呢，就即刻呢就应该用回我们内部一个电子系统去通报回给我们不同的人听，包括管理层啊，我哋藥劑師啊等等，咁呢啲信息咧就會去翻我哋總部嘅總藥劑部嘅藥劑師嗰度咧，佢就會睇翻對於呢個係咪真係同疫苗有關咧，或者就算有懷疑咧，我哋亦都會即時咧話翻俾衛生署，因為衛生署咧係會收集翻全香港，因為醫管局只係其中一部分啦嘅一啲關於疫苗嘅一啲不良副作用咧，去做一個統籌。跟住有啲研究，咁我哋咧而家呢個機制咧就已經有噶啦。我哋都係會盡快再加強咧，從前線會講，亦都加強咧喺唔同地方咧做宣傳咧，令到前線咧得知呢個做法，亦都可以做得更加好。 即係睇個記錄，佢哋本身有冇打，然後再通報定係點？使唔使主動去問清楚佢哋有冇打，然後先至？即係喺機制上加入呢個步驟咧，有冇需要？ 其實兩樣嘢嘅嗱，如果佢喺我哋醫管局嗰度打，就有機會睇到啦。另外，其實我哋做醫生嘅問病歷咧，這個都係無可避免嘅。如果病人有任何特別嘅病徵，覺得係有同呢個疫苗有關嘅，我哋都會問嘅。但係如果佢話之前佢有一啲第二啲病嘅，咁譬如呢個病人咁樣，佢有一啲長期病患，咁我哋當然都有問啦，但係我哋就會諗下會係長期病患嗰個病令至到佢有啲咁嘅病徵咧咁樣咯。 好啊，同阿劉家憲傾到呢度啊。劉家憲醫生咧就係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亦都係括弧質素及標準啊。今日先喺年代都嚟到呢一度啦，再見啦，聽日，拜拜。